第167集，外传甜心二，人家内心是少女来的。罗瑞跑到收银台，把那个少年买东西的记录调了出来，研究了一下，发现他喜欢芒果和蔓越莓，买的以这两种甜点居多。他把负责采购的员工招过来，当场就让他多去进些这两种水果。说不定那个人觉得他的甜点很好吃，还会再来呢。罗瑞的期待很快就成真了。几天之后，又是同样的学生放学的时间，那个少年再次出现了。罗瑞当时正在店里跟客人聊天，余光瞄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种好像会发光的皮肤，即便还没完全看清人，也让罗瑞第一时间心跳加速。他猛地扭过头去，兴奋地差点叫出来。 我去，真的是他。 少年依旧是前几天的装扮，白色藏蓝条纹的校服，黑书包，黑眼镜，来了直奔掌柜，拿着托盘开始挑甜点。罗瑞秒速冲回办公室，翻出粉饼和眉粉开始补妆。补完之后照了照镜子，发现头上一撮毛支棱八翘的。他是天生自然卷，刚剪的头发有些不服帖，特别容易竖天线，用水都抚不平。他急得团团转，最后干脆从化妆包里拿了一个黑色的兔子型发卡别在了头上，这才深吸一口气出去了。海曼和阿然躲在收银台后朝他暧昧的笑。罗瑞轻咳两声，走到那少年旁边。 嗨小哥，你又来了。 少年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 上次的甜点你喜欢吗？你最喜欢哪个呀？我家的芒果千层塔卖得很好的，上次你来已经卖完了，所以你肯定没吃到。哦，还有我最近新出了一款蔓越莓冰菊茶，超级好喝，我给你打包两份吧。 好。 罗瑞喜不自胜，赶紧给海曼和阿染使眼色，阿染忙去打包。罗瑞跟在那少年屁股后面转悠。 哦，对了，你要是不赶时间的话，哎，我可以给你现烤一个派，刚出炉的，可好吃了。 少年挑完了，拿着托盘镜子去结账了。罗瑞委屈地咬了咬嘴唇，厚着脸皮又跟了过去。 我给你打个半折吧，那天真是谢谢你了。 阿染看不下去了，把罗瑞拽到了一边。你这样会把人吓跑的。 啊？为什么？ 你去商店买衣服，服务员要是一直追着你给你推荐，你烦不烦？ 那他以后会不会都不来了？ 这谁知道呀？罗瑞失望地看着那少年买好东西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之后那少年以一周一到两次的频率出现在他的店里，每次都是放学时间，每次都是沉默地买完东西就走。罗瑞尝试了几次搭话都被无视之后，已经挫败得不敢上去说话，只能远远地看着，并嘱咐海曼多给他放赠品。有一天那少年来的时候，正巧温小慧在店里，两人正边吃边聊天呢。那少年一出现，罗瑞眼睛就直了，恨不得能在人家身上盯出洞来。 哎， 温小辉的手在罗瑞眼前晃了晃。 有点出息好不好？看着漂亮小男孩就一副恨不得扑上去的德行。 啊，真的吗？我有那么明显吗？ 你家没镜子呀？你看你脸红的。 温小慧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，正对着罗瑞。罗瑞看了一眼自己红扑扑的脸蛋，更不好意思了。 哎，那个小帅哥是很好看，要不你上去搭搭话？ 我不去。 出息呢，说个话都不敢，白养你这么大了。 之前说过了，人家都不搭理我。 哦，他以前来过？ 来过好多次了。 他可冷淡可冷淡了，都不拿正眼看人，跟他说话他也爱答不理的。 我靠，这么拽啊。 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人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卢瑞把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事说了出来，一脸的向往。 像这样长得又好看又有正义感还厉害的男生上哪儿找去啊？ 确实，主要还是长得好看， 要是长得像洪金宝，就是把一店人都打趴下你也不会喜欢的。 哼，烦人。 所以那就去啊，你就是在远处瞅出花来也不顶用啊。 是真的不行，他特别冷，我都试过好几次了。 真没用，还得你爸爸我出马。 罗瑞一颗小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怀着既期待又惶恐的心情看着。他听到温小辉开始缠着那少年办张会员卡，那不依不饶的劲儿跟他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。他眼见着少年眉头都皱起来了，最后大概实在是被烦怕了，真的开始填起会员卡的信息。温小辉扭过头冲他露齿一笑，眨了眨眼睛。罗瑞兴奋地给他敲声鼓掌。少年填完就走了，温小辉把卡片当扇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。 怎么样、 baby 还是你厉害。 温小辉翘着兰花指把卡片递过来，还虚晃着逗罗瑞。罗瑞猛地抢了过来，一眼看向名字那一栏，秦子娇。 baby 他的名字好好听啊，秦子娇，蛟龙的蛟，好听吗？好听吗？字也很好看，你看写的这么工整又苍劲有力。啊，对了，他的手也特别好看，你看到没有？ 你嫁给他呀？ 他是直男， 这个以我火眼金睛居然没看出来。 他看着对男的女的都不感兴趣啊。海曼也挺漂亮吧，他看都不看。 我这么美他也不看。 那我就是还有希望了。 哎呀，这种不好搞定啊。哎，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是自闭症啊，冷得跟冰棍似的。如果不是小时候受过什么心理创伤，不该这么反人类啊。 好想用我温暖的怀抱抚慰他受伤的心灵。 温小辉弹了下他的额头。 你可快醒醒吧。 哎，你说他电话会不会留假的呀？ 不知道， 你打打看不就好了。我哪敢打呀，我怕他以为我骚扰他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 你现在只是没有实际行动骚扰，但眼神骚扰瞎子才会看不出来。他既然还来，那就证明他不是很在意。 他怎么就不能在意在意呢？baby 我喜欢他，你帮帮我。 温小辉支着下巴想了想，然后脑中灵光一现。 哎，你知道他在哪个学校，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你干嘛不去他学校找他？ 我怎么找他呀？ 弄套校服混进去呗。 啊！ 罗瑞瞪大了眼睛，不禁为温小辉的大胆而震惊。 这不好吧？我万一被发现了？ 被发现怎么了？犯法吗？保安敢打你吗？你那是兔子胆啊！ 不太好吧？而且咱们也不是学生， 你才比他大几岁啊？撑死两三岁，穿上校服分分钟就是高中生好吗？而且你长得又显小，没人会发现的。 可是校服门卡。 买呀，你赚钱留着干嘛的？明天去学校门口找个身量差不多的学生砸钱买一套。 哦，还是算了吧。 我不敢，太夸张了吧。 碰到喜欢的人都不敢上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 人家内心是少女来着。 办法我都告诉你了，你去不去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 哎，别，你 不行， 你就 滚。 Baby， 你陪我吧，求求你陪我去吧。 罗瑞抱着温小辉的胳膊哭嚎起来。 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 老实说，我上辈子是不是强过你啊？怎么这辈子就栽你手里了？你上辈子可能是个负心汉，辜负了我，这辈子要来成全我的幸福。 我去你大爷的！